Hello， 又是烈女广场，又是索尼啊。咁继续今日咧都系好多人打边炉噶啦。咁讲咩咧？最近咧好多新闻咧就讲紧话有啲港女又中意收兵啦。咁新闻都不断地讲话啊啲女仔点解？有啲女仔就可能天生最中意收兵揾男人帮啦。有啲可能系情伤之前试过。咁跟住就開始就即係對愛情嗰個觀念啊改變咗，令到自己變成一個娘娘啦咁。咁咧所以趁住今日咁多人啊，又男又女咁樣就講下自己睇法啦。咁繼續有阿祖啦 ，Hello，Hello， 羅生 ，Hello， 南玲 ，Hi， 電貓 ，Hello， 九五八八純情哥哥仔， 要咁長嘅 真係。係啊，好想問你有冇做過兵啊？咁同埋有靚仔啊六月啦， 八 隻靚 仔， 八隻靚仔六月啦， 大隻仲要大 嘅。睇住先嗱，我哋呢度咧又女多過男噶啦，我反而想問下九五八八純情哥哥仔。有冇做過兵先？有冇入過伍先？ 有啊，有入過伍啊！ 你有入過伍啊？ 係啊！ 你個係啊？咁跟住咧？ 跟住咪真係榮升做咩咯？ 你就喺榮升到做將軍嘅。 係啊！ 啊你去喎！ 千軍萬馬。 咁之後咧？但係佢有冇？但係你個 之後嫁咗啦。 我之後就 我就係天蠍座。 哦，即係你係由呢個即係當兵就由排 兵營當到去司令， 係 啊， 即係由排長開始做起嘅。 唔係二等兵啊， 二等兵， 咁就步兵開始做到司令， 二等兵做咗炮灰啦。 即係 講咗澄清先，佢又唔會好似你啱俾我哋睇嗰啲片咁樣咧，會去命令你做乜嘢嘅。 嚇， 係你命令佢。 唔係，咁我都係要自動去關懷人哋噶嘛。 哦，所以呢啲咪升得快咯，由十户變千户，千户啊唔係十户變百户，百户變千户，千户就可以去到萬户長啦。 咁同埋以我所知咧，暫時嗰陣時都係得我一個兵嘅啫。 哦，咁可能 你唔係兵嚟。 係啦，可能你 可能係一個候選人，你唔係兵。 係啦。 哦，你係醫唔曬嘅公公。 所以問俾你， 最後都係因為呢個性格太難頂啊，所以都係頂唔順。 係你頂唔抱佢， 你頂唔抱你啊？ 會唔會因為試過試咗一派覺得唔得啦？即係 大家唔 要知。你明白我一個咁中意搞爛鏡嘅人，我搞親啲爛鏡佢都唔笑嘅咁啊？ 唔 係，我會諗下係咪你啲爛鏡唔好笑？ 我都想講， 你搞錯地方，你應該搞佢下懷疑下。 你應該搞爛鏡，你咪搞佢個真係，你咪搞爛鏡，你應該搞佢個 gap。係咪先？ 唔夠。 你搞錯咗啦， 你就唔應該成日拉拉入一方 gap 啊嘛，拉入一方 gap 做乜啫？ 唔好搞 gap， 搞 gap。 係啦， 係啦， 搞錯曬，搞錯。 係會唔會？ 快得知啦， 唉。會唔會因為得咗米之後唔得咧？即係覺得 邊度唔得先？ 即係覺得原來 邊度就嗰度唔得，唔搞 gap 懷疑事啫。 原來 豆腐都係冇味嘅， 你未試過？ 你中意咩味？鹹豆腐啊！ 唔係自己加嘢落嚟。 咪住先，喂！你唔好咁招積住六月，你唔好咁招牌出嚟啊！ 係先，係俾人食啦，俾人 食。你有冇做過先？ 我應該唔算有嘅，我就 唔算 有啫。點解我開到點啊？ 有 part time 同 full time 分別嘅， 係啊。定還是其實係你自己有一個兵營，下面有啲女兵喺度先。 就應該係個兵營下面有女兵啦， 係啦， 即係皇帝。 佢做開呢個嗰個叫丞相嗰啲係嘛？ 哦， 有啲皇妃喺隔離嗰啲咧，王爺 ，sorry 唔係正正王爺。 而家啲皇帝好慘喎，以前嗰啲。 哇，好拉索噶喎，嗰啲後宮。 後宮五千，件件唔睇得噶 喎。有啲真係 好啦，唔睇得不過食得嘅。 哇！嗰啲俾你食，你食 唔係啊？以前冇嗰啲皇宮冇電燈膽噶嘛。 即係你一日落山，你話睇唔到啦。 係啊，點會 亂近啊？啲 即 係我媽咪入嚟先， 仲暗撚過蘭桂坊嗰啲。 喂，咁講真，跟住你暗暗地著住件薄紗喺度嬲嚟嬲去，咁都幾有睇頭嘅一件事。 係啊， 係咪咁大嘅 氣氛？ 嗰啲食氣氛嘅。 誒，咁我明啦，我明點解嗰啲皇帝朝頭早四點幾五點起身去上朝，跟住搞。 冇錯啦。 係啊， 係 啊。 喂，試一起身，哇，好啦，見。 原來玩環境， 所以皇宮又要咁大，又有咁多個公園， 有得避走啊嘛，係咪 啊？你睇我唔到，分工打野戰啊嘛。 所以就係點解啲皇帝咧，以前一定有自己嗰個公署咧，佢未必晚晚都要去啲妃子度噶嘛，大佬養啲頂唔蒲，要唞一唞。 係啊， 如果唔係真係命都短幾年啦，大佬。 係啊， 以前啲皇帝個個咁短命，可能咁解。 即係六月冇啦，係嘛？ 應該 你冇做兵啊？ 定係你收好多兵啊？ 你還是係其實你咁會唔會係你其實你有條女溝溝下嘅時候，你發現可能自己即係不知不覺地入咗伍，然之後你會即係好勁咁樣抽身走咧？ 其實這些怎麼說呢，其實應該會抽身的， 你試了啦，有時未必真的那麼好嘛。咁你未試過？ 你講試咗係咩先？試咗 做兵啊？ 係溝到手定 溝到手定未溝到手先？ 即係點講？ 通常都係溝到手先至覺得試咗唔得㗎啦。即係唔係你，即係唔係你收兵咯？係你唔係 你做兵，係你收兵，係 啦，你收兵。 唔係佢原來嚟㗎嘛？有啲夫人係正常嘅。 又唔係收兵嘅。 有夫人， 一齊試過唔 OK 咁啊？咪唔 OK 咯？ 哦， 咁點樣翻去當若無其事，定係即刻離開隊伍咧？ 就要想下啦，呢樣嘢真係。 即係試咗通常邊方面唔 OK 先？ 你講咁耐都未俾個定義，咩叫做做兵？咩叫做 係啦係啦係啦？ 有啲咩條件同埋行為先符合做兵咧？ 啊！我自己覺得啦嚇，你話做兵係唔會有 commitment 嘅，我唔會俾 commitment 呢個人嘅。即係呢個男仔可能譬如佢追我啦，佢對我好，咁我想有人陪嘅時候佢出嚟陪我啦，我想要禮物嘅時候佢會送俾我啦，我想人我唔開心嘅時候佢會嚟坐醫院如親啦，即係會氹下我開心啊。 HR 嗰句襟屌仔底諗冇炸完。 冇錯啦，其實就係呢啲。 但係唔係襟屌得嚟，你一定要留翻少希望俾佢嘅喎。 哦，俾啲 boss hook 佢啊！ 係啦係啦，但係咧，你希望同 commitment 有兩樣嘢嚟嘅喎，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會話俾你聽，我好中意你，你陪住我，但係你唔會係我男朋友。 哦，唔會講到咁直接嘅，唔會講到咁直接嘅，好多嘢都 係啦，就係呢啲啦。咁通常咧都總會有呢啲咁樣樣嘅。咁譬如我哋啱啱頭先我哋上網睇嗰條片就係話啦，啲女仔咁中意收兵點解咧？嗰條女就話啦。咁啲男仔都唔得，呢個又即係佢總係會有啲唔得㗎。咁我收六個兵，六個咪砌埋一個完美男朋友咯。一個有錢嘅，呢個識氹我嘅， 呢個陪到我嘅， 呢個做孤呢嘅，呢個可以襟屌底諗冇大嘅，咁咪 pair。 團結就是力量 啊！係啦，好老實一句啦，我自己個人我就冇乜點收過兵嘅。係啊，通常咧啲男仔追我咧，追到咁上下，佢開始咧佢哋狐狸尾巴露出嚟，而我又真係唔中意佢，即係中意又冇得講啦，係咪先？真係唔中意嘅話咧，基本上我係好直接斷言。 直接得好緊要，直接得好。我見 你知啦，係嘛？係啊，我係直接得好佢，好。 佢係唔收佢皮，收到佢落底咧，佢係唔心識嘅。 我係一棍棒死佢嗰啲嚟嘅，即係我係嗰啲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嗰啲嚟嘅。 一個好女人嚟嘅，呢個好女人嚟。 係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明。我就唔係好明白你話點解有啲人可以同一時期 handle 咁多隻兵？ 心理問題咯，佢覺得好多人簇擁住佢又。 我唔係咁，其實咁講真嗰句係唔係個明星 嘅， 唔 係 個明星 係啊，大佬你 成好多嘢。 唔係啊，咁但係問題係你好多人幫你做嘢噶嘛，即係你唔想做嘅時候，喂你 WhatsApp 對出去有人幫你做喎好多嘢。啱唔啱啊？咁你好過自己搬啦，即係例如我要去買嘢，哎呀我要去買乜啊好重啊，跟住後屘啊唔緊要啦，我得閒我就幫你拎啦。跟住咁 有送貨噶嘛？ 冇嘅，有啲嘢係冇送貨嘅。 有六個係咪隨時袋粒食曬喺身嗰啲啊？ 係啊， 邊個係咯？ 唔係，咁你咪同兩三個講咯。咁總有個自己會回應你噶嘛？ 唔係啦，你明唔明？呢個就係觀音兵嘅神奇之處，但係觀音娘娘嘅神奇之處啦。就算你知道，咁又點啫？喂，我好，我梗係多人追噶啦。咁但係你哋 女友 handle 呢啲嘢叻過男人 handle 小三喎、小四喎。 我又覺得未必喎。 係 咩？因為你嗱，但係女人咧最叻係咩咧？佢係同時 handle 緊呢六個男人嘅同時咧，佢係唔使付出任何代價，佢俾希望你啫嘛。我唔使同你拖手，我唔使同你攬攬細細，我甚至我唔需要同你上床，我即係肉體上我可以同你完全冇任何 關係。哇 ，cosy active 喎，你都唔需要。 你只不過係有陣時口甜舌滑幾句啫喎。 我都試下先。 係啦，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我覺得好煩咯。 即係同時要記咁多個人嘅咩 其實唔使記 一份工嚟， 其實唔 係， 其實唔使記㗎喎。 我想問我想錯咗咩大鑊啊？ 每個人都係講差唔多説話啫，你爭得幾遠？ 其實佢講我都係男人講人名咪得咯， 唔使講人名㗎，你都係 high 翻佢，跟住後屘就你要咁點？ 哎呀，我想食燒賣啊！咁啊，嗰啲就已經係 跟住同時有六份燒賣食 咯，係咯係咯。 哇！你排演唱會飛啊，正係一個排緊演唱會， 好似人哋嗰啲software 咧 compatible。 我要睇演唱會，一個就排有情緒語，一個就。排正咗，另外一個排周杰倫， 仲有 黃子華，仲有睇動作笑係嘛？ 仲有黃子華，然之後出年仲可以去睇埋 Phantom 添。 係啦係啦，就係咁樣啦。哇，咁佢都好著數喎。 我但我會覺得我好難聽到，我唔係一個好 multitask 嘅人，我唔得咯。 啊，即係要記喎， 同埋我唔中意欠人啊，即係可能由細到大。 其實唔係欠到佢願意嘅，你欠佢乜啊？ 即係由細到大，我媽教我咧，即係你唔係即係你唔係中意人，你唔好俾希望人啦。我媽不嬲，即係我有成停分就係咁樣樣噶啦，所以我就變咗，當佢即係同我講嘅時候，佢唔講唔出聲都算啦。佢同我講話俾暗示明示話中意我，即係想同我拍拖嘅時候，我就會一棍地摳死佢，毫不留情地狠狠地將佢。 但可能佢嗰啲阿媽教佢啊，女兒有著數唔好嘥啊咁啊。 系啦，因為我就真係咧， 食得唔好嘥奶， 我 真 係有著數唔好嘥，唔 係係啦，有便宜 唔 使 食 咩，有食唔食咩 最大惡嘅， 係啦，唔係咁，但係咧，我又會即係有留意過，其實身邊有啲人咧，即係身邊有啲朋友，有啲女仔咧，又唔可以話佢收兵喎，佢的而且佢身邊係好多異性朋友幫佢啦，即係可能話事業上啊好啊，異性生活上啊，佢好多人幫佢 嘅。你講緊你自己啊？ 我唔係啊， 唔係我唔係。 但是不是他講緊那些男性是他怎麼說呢，他其實自己分分鐘是有女朋友的。 就是好像我那時之前第一集說，可能個女仔做到很多人我需要人哋 care 我啊，扮弱者啊，搭咁著英雄制嗰啲係嘛，心理遊戲啫又係。 其實有少少似係，即係唔係咁，係啊，你有啲 放一邊啊。 唔係佢覺得你乜都唔識做，佢就幫你做啦。 係啦係啦，嗰啲咯，即係扮下蠢啊，係 咯， 唔好太叻啊，唔好太獨立啊，咁男仔咪撳著咗個英雄制咪，我幫你啦。譬如好似你搬水，好似我啲師奶咁，飲曬之後再嘣咁啊換咯。佢嚇你咁快換咗佢咯，慣咗咯。但有啲女仔，哎呀。 啊！當初我搬唔到噶嘛， 我會係前面嗰啲嚟噶，我係嘣一聲換咗，我係換咗啦。 哎呀，飲曬水啦，冇水啦。 我之前我試過拎條，我試過拎條廁紙咋，我唔知係我行得慢定點啊，定係我個樣生得慘啦嚇。我拎條廁紙，跟住後屘，我拎條廁紙，使唔使幫你拎啊？我話唔使噶啦，得噶啦，我拎到嘅。唔好啦，你好似咁樣用得好咁啊！我話唔係好辛苦啫。跟住我其實因為我唔知我係行得慢啫，我可能 佢 係 啊，佢慈禧嚟噶，同佢出街咧， 我行超慢， 因為我係速龍嚟噶。 我係一條咪兩格子， 我成日 兩格子， 我成日同佢出街咧，佢就話：哎呀，你唔好行咁快啦，放嚟。我話我追你唔到啊！ 我成日同佢講，我話你唔好行咁快啦，我跟唔到啊。 係啊。 我可以同佢同一個時間入廁所，唔係我係入廁所先過去嘅，跟住佢屙完出嚟，我先啱啱除完條褲。 其實呢啲係咪因為個心肺功能問題啊？ 我唔知道，我個人 嘅心肺功能強， 因為我個人 一睇知佢個肺功能強啦、啊。 是我個人是很性急的人的，即 我也是 是啊，我所以我就所有東西呢我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嗱嗱聲連啲嗱搞掂佢。 但我其實 但其實我也很心急的，我是個人的肉體慢的。我真的是很急的。 你又不說什 麼我是個肉體快不到，你明白我行不到這樣。 但是即是他有 potential 去收兵咯。 我可能 他有天生的 potential 就是有這些這樣的特質，就令到那些兵要自動走埋你，同埋男人是犯賤的。喂，即係因為而家男子咧喺個田下面做個力啊嘛，而家唔使耕田就想出嚟做呢啲咁嘅嘢咯。 啊，有文采 係咪先？真係㗎。 可能我太過女漢子啦，係咪啊？太過鐵铮铮啦，所以即 係。所以我哋第日都要啊學下呢啲啊，即係我心靈，我諗人快，我腦轉咗好快，但我肉體慢。 唔係啊，但係我覺得，我即係我覺得。 唔係啊，啲人成日覺得我好蠢㗎。 你咁樣先食到糊啊！ 我入唔係你真係覺得你我嗰時我話我唔知講一句咩話我咁蠢，跟住後屘佢跟住咁話係咧佢話係咧你咁蠢，跟住我。講下啫， 係有啲人係咁㗎。 但係你唔覺得咩？你與其下下揾人幫，譬如我買咗個櫃，或者即係可能好細個嗰啲茶幾嗰啲啦，你與其你要打電話求到，哎呀好重，我搬唔到翻去，屌連啲嗱嗱搬咗翻屋企啦，我等得你嚟，我翻咗屋企瞓覺。 唔係咁一早講定啊嘛，我聽日要去買櫃，我聽日要去買櫃啊嘛，係咯，咁我聽日要做嗰樣啊嘛。我連搬上的士嗰十分鐘我都唔想 搬。我話做啦，係嗰啲 Miss Independence 嗰啲嚟。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完全 我識我識揸電轉啊！ 唔係同埋拎到拎住啲好辛苦噶嘛，真係好重噶，肩好重。 係啊，真係 肩好重噶， 真係好重。 即係唔係我唔想拎，係肩好重，我真係好辛苦。 我不知。 我行五級，你諗下我行五級樓梯，我就開始喘氣上到第五級跟住。 嗱，心理功能問題啊，可能係 係 啊，同埋我覺得即係點講咧，係可能嗰啲女人係已經知道嗰啲男人嗰啲心理咧，所以就好似麵粉團咁咧，將佢搓完啊，撳扁啊，玩弄喺鼓掌。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咁你有分嘅。如果你話個女仔純粹係即係間唔中揾啲朋友去 ask for help 啊，好重啊，或者有啲嘢幫幫手， 咁而嗰個男仔又覺得你出於朋友或者咩都好啦，咁佢肯幫你間唔中，咁我覺得 O K 嘅。但係你話即係呢啲唔算係收兵咯，我覺得。但係你話收兵所謂係咩咧？隨傳隨到唔得，總之我今日要咁，你要出嚟陪我，我要去迪士尼，你去買飛，我要睇戲，你幫我排演唱會，我要 你 幫我 所以點解啲娘娘一個咪要有六七個兵咯？咁你未必過得。 大家個風場唔一樣。 咁你可以 forward 個 message 佢出去。我想個輪去迪士尼，得，跟住總有一個得閒噶嘛。 但啲男人為咗咩咧？ 你會唔會變咗去咗兩次迪士尼？ 唔係，跟住你如果一個應承咗，跟住你之後你就會可能就會 做第二 就會邀潤嗰條友。有人都話陪我去咧，唔使你啦。 哦，咁啊，男仔 下次就會嗱嗱聲快手快腳， 係啦係啦， 就有進步啦。哦，原來係咁樣樣。 同埋我覺得咁嗰啲站翻男仔角度啦，如果你遇到真係有呢啲咁嘅嘢，你會唔會樂意去做咧？但係入冇結果喎， 呢啲真 係。咁你個個男人唔同性格 㗎。咁啊有啲啊真係好撲街嘅，即係俾人冚兩巴都要追翳翻。我以前咧， 唔係可能你冚佢先話好 high 啊。係啊，我嗰個年代咧，有個同學咧拍拖喎，咁咧嗰時咪有啲牛奶公司雪糕屋嘅。咁我哋啲學生妹咪好中意放學啊，補完習咪走去食雪糕嘅。咁啊有啲人咁拍拖溝仔。嗰個女仔直頭咧，個男仔咧就佢要買兩個雪糕球，一個咧就係Vanilla 就放在底 雪糕就放在面 這個男仔就 調 轉了那個女仔就整個雪糕兜兜面側他 哈 索的 是我那個年代不 是我只是 80年代 後之前我有個朋 友那個 他不是收兵的他那個是他男朋友來的跟住你知我講邊個噶啦？跟住後屘咧，咁就話佢嗰個男朋友唔知做錯啲咩啦，咁佢哋喺廁所度鬧緊交，一齊住喺廁所鬧交。 廁所鬧交。 係啦，廁所鬧，一齊住嘅。跟住後屘咧，咁唔係屋企嘅廁所。跟住後屘咧，咁鬧鬧下咧，就佢條仔唔知講咗啲乜嘢。跟住後鬧落去就揾個廁所封出，封咗佢真係。 廁所封。 佢揾個廁所封，飲落個廁所再度執佢條仔個嘴咯。 哇！嗰位小姐我認識嘅，好乸勁。 嗰位小姐佢真係識㗎。 佢同嗰條仔擺分手先。因為好乸好笑嘅，其實單嘢佢呢單嘢唔夠爆。就話上呢嗰位小姐咧，就同佢男朋友就嗌交啦。咁嗌下咧，就開始咧就佢之前都成日都會喐手喐腳，係個女仔喐手喐腳喎。最撚巔峰試過咧。 掟微波炉， 成个微波炉拆出嚟掟鸠佢男朋友咯，系啦，跟住有一次咧就系玩出火咧， 跟住攞皮带个袋，你咪想佢攞？ 有一单嘢玩出火就系咩咧？佢就攞个皮带嚟发佢男朋友，咁点知嗰个皮带扣咧就坑中佢男朋友个头，就即时就流血，就爆光啦。咁你 正常嚟讲你会惊噶嘛？ 死啦，好惊啊！对唔住，应该系咁噶嘛？你知唔知佢条女讲咩啊？你个头咁卵化学嘅？ 一坑就爆，冇卵用嘅咁样 样。一坑就爆， 有啲唔 坑，咁你边头高啊？同佢一齐。 你要搵个 Ireland 做男朋友啊？ 咁 个条 仔咧，条仔就系同佢 一齐，一齐 喺街饭店 啊。唔系后屘嗰条仔 戴头盔咯。 后屘嗰条仔系识咗第二条女嘅，但系都一齐咗四年。 哇！四年嗰啲四年日子点过啊？ 系好难挨嗰张个。 所以 都不同人 咯，唔係咁講真嗰句，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嗰條仔頂得咁耐，我諗嗰條女喺某啲方面應該氹得佢好高興嘅，即係有某啲可能係。我唔理佢把口又好點都好啦，可能佢某啲嘢係嚟講係氹。 但其實我當初聽到佢嘅啲用 意嘅時候，我咁撚爆，我聽到都嚇。 係咧， 應該唔會俾入廚房喎，好危險。 咁我再有冇拍拖啊？有冇第二個人頂咗佢上？ 有呢排 最近 分 咗 手咯， 最近散咗，係因為 梗係分開。 唔係，其實嗰個女仔對朋友 OK 㗎， 佢對朋友好好嘅， 佢朋友好累嘅，係啊。但係只不過可能係佢即係同啲男朋友嘅相處方式係比較中意拳來腳往咁樣嘅啫。 咁勁啊！ 係啊， 情老咗啦，爆光之後就 係啦。咁 打死愛啊！ 係啊，可能冇得。咁我嗰陣時對住我撲街男朋友都係㗎，佢又係佢又係點樣樣？我都係金枝玉葉有冇問題㗎？係咪先？你中意係刺眼眼㗎啦。咁但係咧，話説咧，咁最近咧。早嗰排啦，咁我咪即係同啲朋友咧就落蘭桂坊玩啦。咁咧有一次，咁我有個男性朋友咧同我好 friend 好巴打咁樣樣啦。佢咧唔知點解好乸重貨啊，成日出親嚟咧都起碼六七條女起碼喺度，有空姐啊，有護士啊，有 Lemo 啊，有剩啊咁樣樣嗰啲啦。咁當然 Lemo 佢就唔係好咩噶啦，就唔係即係好出名嗰啲啦嚇。咁所以自稱稱係咁樣樣啦。咁咧其中有條女咧有一次落嚟嘅時候咧。 我第一次見佢嘅，佢就帶咗個男仔落嚟，一個肥仔，即係高大大大大嚿咁樣啦，個樣好蠢嘅。咁咧就由頭到尾嗰晚咧就跟住嗰個女仔咧就買嘢飲啊，遞紙巾啊，遞嘢飲啊，咁然後俾翻隻杯佢啊，幫佢擺翻好佢啊，即係由頭到尾就跟住佢後邊咧，跟住我望一望， 呢個咪菲傭 嚟㗎？菲傭啊！我唔知係個，跟住後屘我就係、是、我就係即 係喂奶未喂嘢 啫。我企側邊望 換更加， 我企側邊望住呢條友，我就話啊呢條友佢真係天生一個士兵格嚟㗎，佢真係。我唔知點解我望住佢，我覺得佢好慘嘅同時，我又好想俾支矛佢，佢真係爭支矛，即係必曬啊！ 成個士兵 啊！係啊，最慘係咩咧？ 做好又 最慘係咩咧？佢啲眼神， 佢想神操 啦， 佢 辛苦嗰啲啊，佢辛苦。 佢嘅眼神其實係嗰晚咧，係由頭到尾冇離開過嗰個女仔嘅。咁跟住後屘嗰個女仔咧， 飲一降啊， 飲飽食醉出去跳舞啦，喺舞池嗰度跳舞啦，就嗰、那個女仔咧就開始有好多男仔去 flirt 佢啊，圍住佢啊，跳舞啊，磨啊，成啊，攬啊，成啊咁樣樣啦。佢嗰、那個那個肥仔咧，佢就企喺個角落睇到一個小狗似嘅可憐眼神咧，就去望住 細佬嚟啊嘛。 我哋 佢細佬就唔會咁望住佢。 我就問啦，就問佢啊，呢個係你男朋友啊？佢話唔係啊，我話即兵啦咁樣。唔係啊，朋友嚟嘅啫嘛，但係佢做嘅嘢，即係嗰個男仔做嘅嘢，完全活脱脱就係一個士兵。 兵啊、其實佢嗰個唔係兵嚟嘅喎。佢嗰個係工人嚟 㗎，奴隸 咯。但係我唔明咯，我覺得其實我同情嗰個男仔，我同情嗰個肥仔嘅。 咁佢自己攞嚟嘅啫。 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屌你咪走咯，係咪先？ 你早就早著啦， 佢心理就好似啲毒撚玩啲 figure 嗰啲，佢啲交工。 哦，唔係，不過佢係嗰啲咧，即係佢可能有少少真係。我都投入咗咁多咯，我冇理由而家走咁撚戇居㗎。 唔 係 啊， 我都投入咁多嘢啦。 每個男仔因為 做 肥 啊，唔係 咯， 佢自我形象低，佢覺得我肥，我冇咗呢個，我誒中意呢個女仔。其實有好多男仔好過我，但我又唔可以放棄我心目中女神啊。 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咁中意個女神，你 減肥咯， 你望住自己個女神喺出邊，俾其他仔 俾人揸啊， 俾人 揸 啊， 揾過啦。 即係你受得住咩？我受唔住咯，係咪先？ 咁 我超多謝埋，寧願瞓覺。 佢咁好多人溝係應該嘅，係 啊係啊， 即 係、啊 就是、自我咩自我陶醉嗰啲人啊， 即係催眠 催眠係啊， 唔係咁如果係咁，我覺得個男仔其實你抵死嘅喎。 自己攞嚟 自愿攞嚟做兵嗰啲， 係啊，其實你其實冇人逼你嘅喎，佢呢間嘢係你自己控埋你唔走嘅啫喎。其實個女仔做到咁，你擺明知道你自己係咩身份地位㗎啦，係咪先？你唔會係一個男朋友啦。 唔係，咁個女仔實有俾希望佢㗎。如果唔係講真嗰句，我踩到你咁盡，我唔留翻一線希望俾你，你點會一日？ 會得閒，會唔會得閒個條女俾佢舐下？ 舐邊都 唔知。你睇舐完啦， 舐完啦，夠啦， 舐夠啦， 天收足啦。 係啦，咁或者咁啊，阿啲貓佢講咗咁耐，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可能身邊都唔少異性去幫佢啦。 我係朋友，我係 朋友嚟嘅， 朋友嚟。 係啦，因為我啱啱見到你好有見解喎，你 我冇乜見解其實，我純粹講發表意見嘅啫。 即係你會覺得？ 因為我分身邊呢啲朋友多嘛。 啊 ，OK， 咁啊，你講下你身邊啲男。身邊啲朋友啦，做娘娘嗰啲咧，即係佢哋要去 handle 啲兵嘅時候，我可點樣樣先可以用最少嘅付出嚟換取最大嘅回報呢？ 講到二抗喎，冇經濟學。 其實冇嘅喎，係有陣時扮我見好多都係扮下弱者啊。呢樣又唔得啊，嗰樣又唔識啊，呢樣又做唔到啊，嗰樣又唔識做啊，做親都錯啊，哎呀，轉個頭啊冚親頭啊，轉個頭撲親腳。 嗰啲弱智喎，有啲仲 還差呢啲， 有啲流口水啊， 流口水唔得，太低能啊嘛。咁你有 基本自理能力係有嘅， 你基本自理能力係有，但係好多嘢你做唔到嘛，即係你冇佢幫你做唔到嘛。 哎呀，扭唔得扭到手啊！哎呀，個道門個鎖匙開極都開唔到嘅。 不過我好即係是有些是他們做得到，但他會 appreciate 那個男仔，他幫他做他會開心 一點，是他 highlight， 但只有你才可以幫我做，即是你那些呢，你未夠14歲，你買翻版，他們不會告你的。 就是那些啊， 真的騙 人。我對著男朋友，我就會適時地扮蠢扮弱者的，即是譬如我說之所以我開不到，你幫我開啊，這樣我開到，哇好勁啊你， 哇好勁啊你，想我夠力的。 我哋都做下扭兩下， 因為其實 本身亦都係 現實嚟。大力嘅啫，大佬。 我係一個路痴嚟嘅，即係我成日蕩失路嗰啲。咁嗰陣時男朋友咧，係啊，咁我男朋友咧就成日佢就認路好叻嘅，佢認路好叻嘅。咁我成日行行行，我就自己一個行嘅時候，喂去邊啊呢邊啊？咁我就會講我唔識路啊，點點點咁，即係佢就會覺得好有 撳著佢啲同制啊。 我跟住男朋友，我識做呢樣嘢嘅喎，但係反而咧，即係對住。其他男仔咧，我又 唔係你係因為你是一個正常人，你係因為通電同唔通電，你覺得佢係你男朋友，你就要少了依人啊，或者咩？但係嗰啲女人咧，就係佢係利用咗男人對佢某一種幻想，而利用咗佢哋嗰個勞動力，應該係咁講。 唔係，但係其實 係咪咁噶？同唔同意啊？同你啊？ 我同意嘅。 但係其實我喺度諗啊，喂，其實唔驚嘅咩？你諗下，反轉豬肚就係，只不然有一日嗰啲兵醒覺，覺得自己一路喺度 碌住一齊嚟輪你，大把又拉慘。 咩？咁但係 冇人問，但係冇人 問。唔係，但係嗰六個佢唔會互相認識噶嘛？ 切，咁人哋知道你住邊會報你噶嘛？我 喂，你做兵 啦， 你做兵冇分享出，即係你冇糧出，你做唔做到啦？ 唔係，咁唔做咪下個咯？有啲嘢啱啱啊，你走。 佢係咁容易走就話啫。佢如果佢 有啲人唔係噶嘛，有一個 喂，好啦，我翻成功，我打成功，我打三個月，你唔撚出糧俾我。 有啲你唔好， 有啲人啊，有啲會去攞雪糕鳩你噶嘛， 燒兩咗你間嘢。 你唔好攞得咁敏盡啊嘛！ 我所以 有啲嘢要俾翻，有啲嘢俾翻個下台家人，俾翻條路人哋走嘛！屌你唔好拆攞撚到人哋盡撲街，人哋籠底嗰兩蚊都還埋俾你啦，人哋梗係癲啦！ 唔係，我覺得咧，可能而家暫時未出事。 你係應該每個人，即係例如有六個，你係每人攞20%咁，你攞夠你嘅嘢咪算咯。你唔好個個都刮撚到佢份啦。 呢啲咪叫哲學咯。 你講 呢啲咪叫做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咯。即係獲利回吐，即係嗰啲有錢人都 取之有錢， 取之有當，發財立品。 呢叫兵法。 係啦，真係。但係有啲人唔係㗎嘛，有啲人絕盡嘅 走人。但係你 啊，我諗我明咗啲咯。 如果你一個人。你淨係掘到嗰一個人盡，你掘到佢落120%掘到落籠底啦，佢唔癲就有鬼啦。 即係佢唔係殺死只鹿，佢係鋸 Q 佢鹿茸嚟賣仲貴。 即係你鋸完咗鹿茸，佢再出啊嘛，唔可以殺雞取嚟。 係啦， 我諗我明，因為其實 打就算啦。 因為其實我一路咧，我有成成分就話唔可以令到人哋咩咧，就係我媽就係講緊嗰樣嘢，你攞咗人哋啲嘢咧，你冇回報俾人嘅時候，你跟住人哋搞鳩你。 我唔係攞你啲嘢，我係少少利用你嘅服務啫嘛。 唔係利用佢自己心甘情願。 係令到你心甘情願做義工。 嗯、但我想睇下男性角度，即係如果你做咁， 係命中 你自己會點先？即係你自己都知道。 最好唔好俾我知道。 佢未必會知自己 真係未必知㗎，有時。 哇！咁嗰啲女，其實女人嘅管理能力係叻過男人 嘅。管理層啊。 其實應該要去做高層啦，女人要去做。 所以咪越嚟越多大企業佢哋嘅 CEO 係女人嚟嘅咯。 可能同時呃四五條僆仔話就升你㗎啦， 大哥就係你啦， presentation 嗱俾心機啊，我同老四戰行你㗎，點點點轉頭哇 ，believe 其實佢根本將啲 project 分曬俾嗰幾條友做，哇，跟住交差自己嘣一聲上嘅位。有機會啫，我覺得 啱。咁你咪可以好嘆咁自己喺度乜都唔做。 硬硬 叫。咁其實嗱，我俾你揀，你寧願自己真係走去搞呢樣搞嗰樣，定係你寧願用啲時間去招呼嗰六個？ 我寧願自己搞，因為我都有 自己搞，我都係。 我都有 報名。我覺得係唔係？但係你自己去搞，你好辛苦噶嘛？即係可能你要做嗰樣工作，好繁忙，或者好重，好辛苦。咁但係問題，你可能同人傾下偈啊，得閒同佢傾下偈啊，同佢傾下偈。咁但係已經有好多人幫你做曬，你 我諗睇性格喎，我又唔會 令我諗起，男人唔同嘅，男人可能有六個咁啊，小三咁樣啦，小三、小四、小五啦。你令我咁諗起一單新聞就係、是、大陸有個唔知咩高官啦咁樣啦。 要睇能力嘅男人就 係啦，睇有錢嘅，咁有六個小三，係咪小三、小四、小五？跟住佢叫大婆，你反而讀個 MBA 去管理你。 有啊有，我睇過你啊。 其實唔使啊， 其實即係點樣？佢要編間表俾佢係嘛？ 唔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一個成功嘅娘娘，佢要手下要有好多兵，佢要成功地管理的話咧，咁都可能真係好需要有翻個 MBA 先至可以 manage 到底下嗰一班人。 呢班會 division 啊？係 啊。 唔係，同埋我覺得如果係想 long term 啲，就唔好太過。即係個心唔好成日掛住一日攞太多著數咯。 哦，即係其實好就收啦。 係啦，即係其實嗱，呢度陰啲嘅，嗰度濕啲咁樣樣，咁就 OK。見到咁上下，差唔多盡啦，就佢去到嗰條警戒線啦，就好踢佢走啦。 啲兵係咪真係本身都係有心理問題嘅？ 其實冇㗎。 唔係，但係啲兵可能同一時間就服侍幾個娘娘，你都唔知 道。係喎，有機會啊，相對嘅啫。 咁所以咪好，其實好好多嗰啲所謂嘅兵都係自己有女朋友嘅。佢哋嗰個中意出邊，佢可能佢女朋唔係佢啲，我聽聞啊，啲女朋友係服侍得佢好周到。 呢個叫食物鏈。 佢係啲女朋友服侍得佢哋好周到嘅，咁但硬係唔知點解佢哋可能佢屋企嘅女朋友唔俾佢服侍咧，佢可能佢唔高興，唔過癮啦，你明唔明？ 哦，明啦，即係有種奴性喺度啦，係嘛？係啦，即係自甘墮落啦。 啲精力發泄唔到，因為冇前景。 好啦，喂，節目時間差唔多，但係嚟之前咧，想一人圍住講一個，你哋覺得一個觀音兵有啲咩特質咧？ 任由差遣咯，最紧要呢 样。任由差遣，做乜咧？ 24小时按拖， 24小时按拖，男定啊？ 中意听我讲嘢， 中意听你讲嘢。OK， 做乜？哥哥仔， 哥哥仔啊， 冇噶喎。 你做过嘛？ 系咯，做过咧。 有 咩 特 质？ 有咩特质啊？你希望？ 其實我做嗰個 nature 咧，同你哋 definition 唔同嘅，只不過聽下傾偈啫。 哦 ，OK， 金條啦， 算啦， 諗啦， 係金條大佬冇仔嚟㗎係嘛？ 就係嗰啲啦。 點啊？點啊？ 中意為人民服務咯。 即係好大 量， 即係中心應該係咪中心？ 唔係，絕對唔係中心。 係嗰個咩？工作態度好係嘛？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冇自信咯。一個有自信嘅人，佢唔會服務人，佢俾人服務嘅。That's why 點解香港咁多男仔，佢哋係寧願喺啲娘娘後面跟住佢哋，你做金你狗都唔去 build up 自己嘅人生。 講多，我問多一個問題先。咁你點樣分呢個 gentleman 同埋呢個做兵咧？ 其實 即係呢個問題唔會俾你任點任搞嘅，大佬 有原則有底線 嘅。佢可以幫你拉，但係佢叫嗰陣時俾啲意見。 唔係佢幫你做嘢冇問題，但係佢有佢嘅原則。佢有佢嘅原則，同埋有啲嘢佢唔做嘅。正如嗰陣，同埋有其實咧，你識一識啲男仔咧，識咧，你其實你就已經知道呢個人係做男朋友定係做兵噶啦。 做咩？做 gentleman 係有廁紙啊嘛，做兵冇廁紙。 唔關事，即係點講咧？佢你首先你個人行出嚟要好 confident， 係啱， 係咪一定要好有 confident？ 同埋譬如我 即係少爺同兵係唔同嘅。 譬如我嗰陣時男朋友佢就話佢可以幫你做好多嘢，你佢個袋你幾重咯？之前六獵女都講過，你個袋幾重佢都唔幫你拎，你買嘢啲嘢重佢會主動幫你拎嘅。佢你話幫佢 有啲男人係， 但係佢係唔會幫你，係啦，但係佢係死都唔會幫你孭女人手袋。 係啊，啱啊。 係啦，但係佢就寧願你有個紙袋，你將你啲重嘅放曬落去，佢幫你拎，佢唔會拎你嘅手啦。即係佢係會有相對嘅原則，有啲嘢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佢即係企得硬，唔會任一個女人拖完就。 阿桑尼係超憎男人拎手袋。 係啊，之前有講過。 我都唔中意。 係啊，我即係我 好中意啊！我覺得嗰啲男人好 gentleman。 我告訴你如果你拍拖啊你呢啲點講我做男朋友嘢係千祈唔好俾男朋友孭手袋因為而家個唔該嗌交呢佢孭鬼個手袋走咗你就撲街啦。 好耐 嘅呢個真係我告訴你真係千祈唔好點解呢因為我嗰個年代呢我拍拖 冇冇大電話嘛 我有個同學就是那個搵雪糕質人哋嗰個呢佢就俾咗個手袋佢個條仔咩佢條仔後尾發爛俾佢恰得多嘛真係走叫到佢企喺條馬路嗰時冇電話㗎嘛後尾我都唔知點樣返 成個掉落海囉 就係囉仲有啊八達通同銀包要分開啊 係啊 一定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咁即係啲男仔冇自信，咁啲觀音娘娘都咪唔會睇得你起咯。佢睇你唔起，咁你咪整下只可以成世都係做兵咯。 自己攞嚟嘅。 所以其實即係人必自侮，然後人冇知啦，都係呢一句。可憐嘅人都有佢可恨嘅地方嘅。即係大家各位士兵喺度即係追尋緊阿娘娘，喺度自怨自艾嘅同時，反省一下究竟娘娘佢有問題，佢收兵有問題啦。但係其實問題係咪淨係喺娘娘度自己有冇問題咧？自己就好好地心教。 即係唔好笑人哋做雞嫖客仲衰。 是這個世界都是 supply and demand 的事家家有求是不是好啦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下次再見拜拜